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一直在讲皇帝的宝座，虽然这宝座呢是一宫一个样式，可即便这花样再多，这豪华程度也比不过金銮殿里那张宝座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金銮殿是紫禁城三大殿的正殿，巍峨挺拔，金碧辉煌，那是皇上专门接受万国来朝的地方。所以您说这金銮殿的宝座在等级和档次上能不排第一吗？历朝历代的皇上登基大典都会在金銮殿举行，所以说只要是有机会做预备皇上的人，都巴不得早一天坐在那上头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在明朝的时候愣是有三个半皇上就没在这金銮殿里待过，那张宝座他也没坐过。金銮宝座那是皇权的象征，可在明朝却偏偏有这么几位皇帝跟这金銮宝座擦肩而过，无缘体会那种君临天下的感受。是他们不稀罕，还是有着什么原因呢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没坐过金銮殿宝座的皇帝。我刚才一说啊，您一听明朝有三个半皇上没坐过金銮殿的宝座，您肯定纳闷，三个能理解，怎么蹦出半个来了？您别着急，听到后头您自然就明白了。在说这三个半皇上之前，咱们先来看看那金銮殿。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銮殿，也就是现如今紫禁城里的太和殿。咱都知道在紫禁城的前朝，最出名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前朝三大殿，分别是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而这个太和殿就是三大殿之首，俗称叫金銮殿。咱们现在能够参观到如此宏伟的殿堂，还真是多亏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。那会儿啊，他想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，所以这选址就定在了北京紫禁城这个地方。对于这三大殿的建筑，朱棣相当用心，无论是选材还是建筑工艺，那都是最上乘的。据说整个紫禁城光是采伐木材就用了13年的时间，这还不算修建宫殿的石料。 不过即便花费再长的时间，朱棣也能等，这可得算是他新生活的开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永乐十八年的十一月，这座宏伟的宫殿终于落成了。咱们可以试想一下，就在紫禁城最后一块瓦片铺好之后，这朱棣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？估计啊，他得趁人不注意偷偷的抹两把眼泪。为了庆祝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，朱棣在永乐十九年的正月初一大摆宴席，邀请了朝中上上下下所有人，甚至一些外国友人也接到他的邀请。据说当时有来自东南亚的，还有来自非洲的，这劲头就跟现如今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样。主要宣布的信息就两条，一是正式宣布都城定在北京，二是庆祝紫禁城落成。当时的前朝三大殿并不是现在的名字，朱棣给这三大殿命名为奉天殿、华盖殿和谨身殿，而这个奉天殿就是太和殿的曾用名。前前后后经历了差不多20年的功夫，朱棣才了了他的心愿。可谁成想刚刚百天之后，一场劫难就来临了。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，曾经有一位波斯使者这样写过，说奉天殿简直太宏伟了，整个地板都是用大块光滑的瓷砖铺成的，那颜色就跟白色大理石似的，如此大的一间殿堂，这瓷砖之间的接缝细的像头发丝，而且非常笔直，就跟拿线画出来的似的。您光听听这对于地砖的形容，就能想象当时这奉天殿肯定比现在五星级酒店还得豪华。朱棣天天瞅着紫禁城，他高兴啊，那心情就跟咱现在装修完搬进新家似的。那会儿都讲究风水，相传朱棣啊，就在高兴之余找了一位能掐会算的官员，让他给这紫禁城看看风水。这位官员姓胡，见到朱棣以后呢，这脑门上就没平过。为什么呀？老皱眉头，他犯愁啊。因为他掐指一算，算出问题来了，可是又不敢说。朱棣一看这胡官员怎么这表情啊，赶紧就问。这胡官员呢也是吭哧半天才说，我估摸着这四月初八宫殿里边啊可能会着大火。 这还了得，这可是朱棣的命根子。当时就不高兴了，抬手一挥，来人呢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说完之后还指着这位胡官员放了一句狠话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，四月初八着了火还得罢了，不着火我要你命，这不倒霉催的吗？您说这朱棣当时真想要了胡官员的命吗？他可不想，这是气头上，他才不希望自己辛辛苦苦花了20年的功夫建造的宫殿着火。这事儿过后没几天，朱棣的心情又恢复了，这崭新的宫殿摆在眼前头，什么不高兴的事都没了。身边的大臣也压根没把胡官员的话放在心上。当然咱刚才说的这段故事在一些野史里头说的有鼻子有眼儿，但是到了正史书里边却无从考证了。不过无论这朱棣有没有找人看风水，但是在永乐十九年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就看4月15这天，大雨倾盆，电闪雷鸣，突然一声巨响，一道白光正好不偏不倚打在奉天三大殿上。当时的房屋结构都是木质的，又没有避雷设施，这火当时就着起来了，火光冲天，所有人是奋力抢救，可是那会儿没救火车，没水龙头，光靠一盆一盆的接水能有什么用啊？朱棣眼瞅着火势越来越大，这嗓子都快喊破了，可是于事无补啊。 在明史里头对于这场大火并没有详尽的记载，但是无论写与不写，咱都能想象得出来，当时朱棣的心都快碎了。动用了这么大的物力人力，花了将近20年，玩完了，搁谁能有这么好的承受力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人倒霉的时候，喝凉水塞牙，打哈欠扭腰，打喷嚏岔气儿，放屁都砸脚后跟。碰上这么一个堵心的事儿，朱棣赶紧问问身边大臣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可是真有那往枪口上撞的，三大殿被烧了不说，朝中一些早先反对迁都的大臣开始甩上片当话了。皇上您看，当初您就不应该到这儿来，要不然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损失。这话让朱棣听着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这不明摆着给我添堵呢吗？就为这事儿，朱棣还处死过一位说话不招人待见的大臣。不过眼下他就是把人全给宰喽，也不能挽救损失啊。而且这次灾难对于朱棣来讲那是毁灭性的，这把火不光烧光了三大殿，更是把朱棣这自信给烧没了。朱棣时不常的就反思，是不是我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呀？老天爷这是看不过去了，想提醒我一下。为了这事儿，朱棣还特意跟身边的人说，奉天三大殿烧的真让朕心疼啊，朕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妥当的地方，你们可得跟我说，这样朕改了才能回转天意呀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次火灾，朱棣真急坏了，他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。三大殿着火之后，朱棣发动军队去蒙古征战，去的路上有打马上摔下来了。永乐22年朱棣驾崩，估计他临死之前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再看到奉天三大殿。在这之后的20年里，虽然皇帝轮流坐，可就是没人张罗着把这奉天三大殿重新修复，所以早先辉煌如天堂一般的紫禁城中心地带，如今是一片焦黑的废墟。故事讲到这儿，不知道您留意了没有，我刚才说呀，奉天三大殿在20年里都没人修复，那这个期间当皇上的可就甭想在奉天殿里头接受群臣朝拜，坐那把龙椅了。这两位倒霉蛋谁呢？一位是明仁宗朱高炽，另外一位就是明宣宗朱瞻基。是和朱瞻基这两位皇上是亲爷俩，就是啊，咱今天要说的头两位主角。对于奉天殿里的宝座，他们不是不想坐，而是没地方坐，殿都没了，您上哪儿坐去？朱高炽是朱棣的长子，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沉稳，而且言行有度。不光如此，朱高炽还非常喜欢念书，在他当皇上之前，人生最辉煌最耀眼的一笔别属靖难之变当中帮他老爸保住北京。那会儿朱棣经常在外征战，而朱高炽就负责留守北京。说来也逗了，您猜猜朱棣之所以把朱高炽留在北京是什么原因？不是有勇有谋，而是因为朱高炽啊太胖了，行动不方便，不能够随军出征，没辙给他留下来了。不过朱高炽虽然性子不刚烈，可却没让老爸看软了他。当时建文帝的大将军率领50万大军攻打北京， 要不是朱高炽团结部下，根本不可能以万人之军抵住这次进攻，从而保住了北京。可以说这次成功对整个靖难之变有着重要的意义，是他在当皇上之前最辉煌的一笔。只可惜朱棣驾崩，朱高炽继位，这皇上才当了一年就追随老爹而去。关于朱高炽的死，大家是众说纷纭，因为在临死之前朱高炽没有任何病症，怎么就会突然暴病身亡呢？有人说他是因为纵欲过度，也有人说是有人打算毒害皇后，顺带手的把这朱高炽也给弄死了。再有一种可能啊，就是他的长子，也就是另外一个倒霉蛋明宣宗朱瞻基着急当皇上了，对老爸下黑手了。反正无论是什么原因，史书上都没有明确记载，所以很多学者就把朱高炽的死因归到了纵欲过度上。朱高炽死了以后，他的长子朱瞻基继位。要说这个朱瞻基呀，那可是早先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了。他老爸能坐上皇位，还得说是托了他这儿子的福。要不是朱棣想让这皇孙当皇上，根本不会考虑把皇位传给朱高炽。想当年朱棣临死之前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再看见奉天三大殿重新修复。儿子也好，孙子也罢，谁都没想过能让朱棣在天有灵得到安心。这爷儿俩加一块儿，当皇上的时间是12年，愣是没人提出要把这奉天三大殿给修整一下。不光如此，朱高炽在位的那一年里头，还有计划要还朝南京，把北京京师的称号改为行在。您说朱棣要真是能瞧见这儿孙俩是这样，死都闭不上眼呐。早先奉天三大殿的辉煌，这爷儿俩全瞧见过，但却无缘在金銮殿上受朝拜。当时所有的大朝会全都在奉天门，也就是现如今故宫的太和门举行。可怜的奉天三大殿，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当皇上，这才下诏修复。在这之后，奉天殿经过了将近百年的太平日子。可到了嘉靖36年四月，倒霉事又来了。别看奉天三大殿是紫禁城的中心，尤其是奉天殿，那更是重殿中的重殿，可是这倒霉事却接二连三地干到他身上。嘉靖36年4月，场景好像回到了奉天殿头一次着火那天，天空当中还是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又是一道闪电不偏不倚正好劈在奉天殿上，得，这三大殿又一次葬身火海。当时的皇上是明世宗朱厚熜，他倒是没像两位前辈那样看着三大殿着火不管，没出两年的功夫就着手修复上了。而且不光修，等修好之后，朱厚熜还给这三大殿改了名字，分别叫皇极殿、中极殿和建极殿，奉天门的名字也跟着改成了皇极门。自从朱厚熜掏钱修复之后，30多年安然无恙，可到了万历25年的时候，第三次火灾又轮到三大殿身上了。也许是因为这三大殿太火了，想不着都难。当时在位的皇上是明神宗朱翊钧，这人早先啊，咱也介绍过，30多年不上朝，所以对于三大殿的火他根本就不管，爱着不着，所以到死他都没提过要出钱修缮三大殿。那既然没人修了，咱这第三位主角可就该登场了，那就是明神宗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。他得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了，才一个月就死了。所以说修缮三大殿的事儿啊，即便他有心也没那时间。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登基之后被视为明熹宗，对于能在金銮殿上接受百官朝见，他倒是挺看重的， 所以登基五年之后就下诏出钱修缮。可就在三大殿刚刚建好一座的时候，又出了一档子怪事。据说朱由校心急，皇极殿刚刚修好，他就召集群臣到皇极殿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。本来这事挺好，可就在仪式刚开始的时候，这皇极殿里头突然发出了一阵阵的怪声。这声音呢，就像是惊涛骇浪一般，哗哗。而且大家伙找了半天，就是找不着这声音出自哪儿。这下可把大家吓坏了，什么仪式不仪式的，群臣连带皇上全吓跑了。打那儿起，但凡正式点的活动，朱由校都改在皇极门内殿里举行了。两年之后，这三大殿总算是全部修缮完毕了，大臣赶紧向朱由校汇报。可那会儿朱由校病魔缠身，就随便和大臣说了一句，修好了挺好，择日我再去看看。这一择日不要紧呐，愣是给改得没影了。朱由校这身子骨没挺住，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呢，就驾崩了。所以说朱由校虽然见过皇极殿，可是并没有正式在那接受过百官朝拜，只能把他算成是半个没做过金銮殿的皇上。明朝定都北京之后，一共经历过15位皇上，而咱们刚才所说的明仁宗、明宣宗、明神宗还有明熹宗，却没有体会过坐在金銮殿的宝座上那种君临天下、接受万国来朝的滋味，真是可惜了。清朝入关之后，这三大殿的名字这才改成了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辉煌的前朝三大殿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四次火灾，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三次以外，清朝康熙年间也被烧毁过一次。真得说现在咱们还能见到如此规模的故宫三大殿，真是不容易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不满的地方，嘟嘟嘟嘟嘟，